快车道福利开启，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！亲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参与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，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。本活动可多次参与，一次没喊中，千万别气馁，百万红包等着你。红包口令是什么？收听本周五节目，我们会多次公布。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，1.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，让你省的心沸腾。 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车不怕考验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城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车。 嗯，感谢大家来收听三味真火。 哎，想要了解大家的用车感受，就听三味真火。 那么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嘉宾呢，是咱们的老听众汤女士。之前呢，还是位在辣妹是吧？ 对。 但最近新晋为全职的辣妈了。 哎，升级了。嗯、哎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听听这位辣妈汤女士给我们带来她的一番用车感受。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速腾 1.2T 真享版的使用感受。其实这台车是老公给我买的，因为之前我开过我闺蜜的进口大众甲壳虫，她的那台车是很有劲儿，而且很省油。可是啊，我看这个速腾的车重和她的那个甲壳虫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款 1.2T 的车型。而且今年年初家里就添了小宝宝，所以呢，我老公啊专门给我买了这台我看了很久的车。这台车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它的车做工很细致，和进口车差不多，而且外观内饰我都很喜欢。还有这个车买的时候啊不觉得，可是开起来觉得配置很到位，而且都是一些很实际的配置，比如说像是自动雨刷、自动灯光，这些让我开车时都很省心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我有了宝宝之后就也开始特别注意车辆的安全性。但是我觉得一汽大众啊，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特别是重视主动安全的配置，而且都很高，比如像是什么防侧滑还有胎压监测，这些配置它都有的，气囊数也很够用。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它有配备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，这个可是给我宝宝安放它的安全座椅留好了空间。我觉得吧，有的时候一辆车当你开过之后会更喜欢它，所以呢，以后我宝宝长大了也要买大众的车。 哎呦，这看来又要多一口大众之家了，是吧？ 他刚才说的最后那句话我很喜欢哈。有的时候一辆车体会过后会更喜欢它。 没错。不过我觉得那个汤妈妈，不，咱们叫汤辣妈啊，提到的这些安全的配置我也很在意。你看，像车身稳定系统啊，上坡辅助系统啊，胎压监测系统啊，有了这些配置嘛，我们开车的时候才会更安心放心，对不对？ 对，没错啊。其实 1.2T 速腾上搭载的发动机要比甲壳虫上面搭载的参数更高。 哎， 最大马力多了5马力， 是的， 最大扭矩多了25牛米，算是重新调教的版本啊。动力输出更高，也更适合国内的路况。 哎，而且从我们这个听众当中提供的这个数据来看啊，目前 1.2T 的速腾会比 1.2T 的甲壳虫的油耗要更低。那如果说非要跟这个1.6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去比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那要好很多的。 没错啊，如果各位感兴趣，抓紧时间到各地的 4S 店赶紧试驾。 哎，好了，那么这一段咱们的用车感受就分享到这里，再一次感谢汤辣妈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。我们也休息一下，欢迎各位其他的朋友也到继续投稿到我们三位真火当中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走下坡路，全力向上。速腾 1.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更低油耗，更强动力，现已全新上市。详情请咨询4008-171888。一汽大众，不走下坡路，全力向上。速腾 1.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更低油耗，更强动力，现已全新上市。详情请咨询4008-171888。一汽大众，不走下坡路，全力向上。速腾 1.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更低油耗，更强动力，现已全新上市。详情请咨询4008-171888。一汽大众。 大牌美食哪里找？ 找最红的就行。 即日起至9月30日，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，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。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。 快车道福利开启，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！亲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参与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，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。本活动可多次参与，一次没喊中，千万别气馁，百万红包等着你。红包口令是什么？收听本周五节目，我们会多次公布。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。 1.2T 速腾，让你开的速度快，让你省的心沸腾。 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车不怕考验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赫儿。 大家好，我是红城。 大家好，我老车。 哎，今天我们来三味真火来烧一辆车。这辆车有年头了。 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是个地名，这辆车是个地名，林荫大道，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辆车，反正知道这辆车的朋友们， 应该就是大家虽然可能不太了解，但是会耳熟吧。 应该是，但是反正要是年纪轻轻，你要知道这辆车的话， 年纪轻轻可能对林荫小道比较熟。 但是知道林荫大道这台车的人，应该现在年纪应该不小了，是不是老车？ 那我不知道。 你要 我不知道，你不就是在拐弯的想说我年纪大？ 没有，我也知道。行了，不多说了啊。 我们 这样，我们先来听听我们采访到这位肖先生，他的一辆车呢是林荫大道的一款的那个博鳌纪念版。 嗯， 我们来听听 博鳌论坛纪念版。 哎，对，他的那个怎么描述他这辆爱车的一些优点的，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台车。 是。 我开的是林荫大道，就是最后一批，现在已经停产了。2011年11月买的，现在是7万多公里。其实当时我买这个车之前呢，是坐了一次别人的这个车，就感觉这车后排特别宽大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开那个气动机改装的，就是，虽然好玩吧，但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，有很多的商务的需求，包括接送人啊，包括自己家里孩子啊等等，希望有一款就是舒适性更偏重于舒适性，而且商务一点的这个车，所以当时呢，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呢，就选了这个林荫大道。其实当时选林荫大道，我还是到现在我也是比较满意的，因为这款车当时的售价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售价是36万多，最后一批呢，它因为这个品牌力可能还是不行，最后我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是27万拿的，相当值了。而且这个车的配置跟这个奥迪顶配差不多，基本上能有的都有了，包括电视啊、按摩座椅啊等等，相当舒适。 呵，这肖先生介绍挺全面，说之前开的是切诺基改装版，哇、啊，小贺有机会去切磋一下是吗？ 可以可以可以、咱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这个先生说的这三个优点。第一个，首先是性价比比较高，然后优惠力度很大。你像这个车当时新车价是36万多，到手是27万，然后现在二手车的价是10.5万到20.8万，大概这么一个区间的价格 不等、 对，所以他说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。然后第二个是坐起来很舒服，可能跟这车的定位有关。第三个是配置在当时跟奥迪 A6 的顶配差不多，这跟奥迪 A6 的顶配差不多，那相当不错呀。 老车，这车就是拿到现在来，应该在配置也算高的吧？后排有座椅按摩， 对， 后排有座椅加热， 这个 这个车确实就是一堆豪华配置的堆砌出来的。 对、 嗯， 后排有小桌板， 对， 后排有电视， 嗯， 对吧， 这个真的确实是 配置上座椅通风 啊，对，还有座椅这个前后调节， 对， 配置上太牛了， 啊、 嗯， 后排还有出风口，在当时应该是算武装到， 我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是我高级这个豪华车的一个配置， 嗯。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车吧，你们两位有没有其他的优点可以补充？因为这辆车对我来说，咱们抛开年龄的问题，我确实不是很熟。 嗯，这车在大马路上，就比如说现在了啊，就当时， 嗯， 也算凤毛麟角。 对，因为这个车为什么叫这个博鳌论坛的纪念版呢？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论坛出了一个贵宾专用的车型。 嗯、 所以叫纪念版，它既然是贵宾专用的，所以它肯定主打的就是什么舒适啊， 就是、 比较享受的这些配置。 就当时别克的时候，别克那个车系里面有好几款车让我们都能够记住它，但确实很少见，买的人确实不多。 嗯、 你像这是一个，还有之前有一款车可能大家更老，那叫荣誉，我估计可能见过的人也不多，然后有印象呢，可能再去搜一下那个车。 嗯 然后这个林， 所以我们今天坐的是台老爷车。 这个林荫大道其实就是这个整个车型啊，包括里面的配置啊，开起来的感觉其实跟名字就是你想大道它是一种什么感觉？ 嗯， 就很大气，然后坐起来、 嗯、 坐在里面是非常舒适， 宽 啊、配置又很全。 嗯， 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感受。嗯，所以当时它是在别克里面，那时候还没有君越什么的，它在别克的车系里面， 嗯、 国产里面。它是豪华品牌，顶配车型。 它那个时候也有了， 这个、 就君越。 君越有吗？那时候 很老的那个第一代的国产君越。 这个车我想知道，林荫大道这款车现在还有售吗？ 没有了，早就停产了。 哦，就已经见不到它了，是吧？ 已经停产了。 那现在 这 个， 它 这 台是停产之前最后一批车型。 哦。 但那个时候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君越的豪华程度也大，也企及不到它这个状态。 所以现在车主还在开着这台车吗？ 他再开，他一年现在在才几年车， 哦、 才 六年 的车、 嗯， 然后现在开6万公里，他开的还比较省。 嗯 嗯，反正这台车在别克里边算好，我当时有幸坐过一次，当时不太懂，然后我还觉得，哎，这辆车有点老气呢。然后后来 土豪款车型啊， 但坐着是真舒服，那后排给你那种感觉就是大沙发，你知道吗？ 嗯 哎，那当然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明白车是个什么样的东西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别克的林荫大道。然后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听听肖先生怎么来介绍他这辆车的缺点的啊。马上回来。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BJ48。 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。 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车不怕考验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。 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并没有去试驾，那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大多数时候是我自己在开，它的前排座椅没有后排座椅舒服，实际上这个车是专为后排打造的，前排座椅相对而言的话，按摩也没有，那个而且相对比较短，就开时间长了比较累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让我特别不习惯的，就是它这个底盘太低了，因为以前开越野车开惯了，经常是小沟小坎无所谓，结果经常会剐蹭这底盘，这是我认为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不舒服的地方。 欢迎回来，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听了这位先生说了他的车的一个缺点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是开起来不如坐起来舒服，就是开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比较累啊，这么一款车。第二个就是底盘太低了，老是刮到车的底盘。以后第三个就是以后如果换车的话还可能会考虑到别克，换别克，哎，这应该是优点。 这个 情节 反正他只说了两个缺点，然后后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， 嗯 也问及到他这个问题了，他说如果要换车的话，他觉得他可能还会考虑别克。 嗯，这个就是对一个品牌的一个忠 诚度 吧。对，从第一辆试这个车可能就习惯了，就像我们手机一样、 啊、 对，用惯了一个牌子可能就会延续这个牌子一直用。嗯， 来说说这缺点吧。 这个肖先生他提到说开起来没有坐起来那么舒服， 那可能是因为坐起来太舒服了。 这个 他说觉得，他说他那个腿板就是不如后排的那个沙发的那么长， 嗯， 所以时间长了大腿会有一段悬浮，他又没有前腿撑， 就是说他的主驾驶位置不如后面的这个乘客的位置舒服。 说到底这台为什么叫这个博鳌纪念版呢？因为原来这台车应该是在博鳌论坛做礼宾车用的。 对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 强调就是坐。 嗯， 那司机怎么样，戴白手套的就不太在乎。 就是主驾驶你纯是个司机的位置。 所以我觉得坐这台车他孩子啊，他媳妇儿啊，或者是他有一些商务接待的一些客人啊。 好，这款车我们可以，要是二手车有的话我们拿来试驾吧，红城开我坐。 那我还用不用穿套西装打个领带然后再 戴 个白 手 套？ 可以，然后上车下车请给我开门， 我一定要过来。 Hi, may I help us? 那我就踢半踢出去。 My pleasure, 是吧？ 够了，不想再听你说这两句英文了。 嗯， 好，这是刚刚他们说的第一个，就是前排的这个驾驶席的位置上可能不是那么舒服，开时间长了会比较累啊。 嗯， 第二个就是说这车底盘太低了。 嗯 啊，趴地类型的车， 这车 老刮底盘， 这也不算什么大毛病。这种行政级的轿车底盘都不会太高， 然后另外也会调的比较喧， 嗯， 是吧？ 嗯， 所以、 这个、 坐起来舒服吗？ 他是老走什么路啊？怎么会老碰到底盘呢？ 他可能老开这车越野去。 他之前是辆什么？我再跟你们说，强调一下， 改装版的大切诺基。 他说原来吧，他什么上个马路牙子啊，或者是什么坑坑坎坎， 那你 直接走？ 那你这不能这么比啊！ 但我觉得这台车底盘应该是还可以的。 嗯， 其实就差， 因为其 实 别克的 也就是正常水平吧， 嗯、 没有说 特别低、 啊 就是， 不会的。 老车觉得这台车你能找什么缺点吗？ 嗯， 非常大的。 这车缺点可能我认为啊，就是它会油耗会偏高一点。 嗯， 这台车我 这车 嗯， 首先它是一个六缸的发动机， 嗯、 搭载的我要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台五速的自动变速箱吧。 嗯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用到它，还没有利用到六速，就是车身自身比较重， 嗯， 然后它会稍相对来说费油。 它这款发动机是不是凯迪拉克上也有啊？ 嗯 ，SLS 上面。 早期上面应该是有的 CTS。 那就是说这个发动机其实调教的是很好的喽。 发动机。通用的发动机一直都没有 动力上面是没有问题、 嗯、 咱就说它这车可能会相对费油来费油一些， 通用的问题都停在变速箱身上。 嗯， 就是哎， 发动机是好发动机，变速箱不一定是好变速箱。 升不升呢？ 升 不降呢？ 男孩女孩 啊？对啊，升。 好、 就是这我 明白了，就是 它 的那个逻辑性会有点问题， 就是它有的时候它不 会 像会 思考一下， 不会反应那么快，但是、 就是、不平顺呗。 但说句实话，在那个年头啊，大家对于变速箱的要求不是很高， 嗯， 再加上那个时候多半都是自动变速箱，所以只要那时候开自动挡的人就也没有那么多想法，再加上自然吸气又没有突兀感，所以偶尔有一些间隔或者是提速的、 嗯 3.0的，它再提速，变速箱反应再慢，我跟你说都能弥补上来。 嗯， 但是可惜了，这个油耗就下不来了。 嗯、 我保守估计一下，这台车在我们大东北加乙醇汽油的话，得有15-16个油，百公里15-16升油。 嗯， 我来考证一下，咱们东北的听众朋友，你要是开林荫大道，能不能达到百公里15-16升油？ 嗯， 这台车在北京我估计得12-13升左右。开 12差不多，嗯， 12-13个 差不多的、 哦、我开得还也得16个。 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一台稍微有点年头的这么一款车啊，别克的林荫大道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向我们询问一下、 哎、 因为这款车现在已经停产了嘛。 啊，再来我还是那句话，像那个就是加乙醇汽油地区的朋友们求证一下，如果您开林荫大道的话，它油耗可不可以达到15-16个。 嗯， 然后微信告诉我们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谢谢您啦，谢谢。 嗯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